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上一个人，爱情当中，如果我们同时恋上了两个人啊，会变得很纠结，我们不知道该选谁。其实说白了，是我们谁都不爱。就像购物的时候不知道该买哪一个，其实呢是我们不够有钱。求职的时候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工作，其实就是不想工作。我们都清楚自己的处境，只是习惯了把借口当成最好的理由。越多的选择显得越有希望，其实我们早已经有了答案，

前途，一同被刑罚封藏，其实自己也能有遍世界灭存土壤，一个人也能有美好的时光。我以往是多少有一些强壮，我不忘 是旅行箱。快乐的人和不那么快乐的人有一个差别啊，就是后者呢会花很多时间去琢磨我是怎么啦，我要怎样啊，而前者呢总是行动多过心痛。比如说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来一场看上眼就牵手的恋爱。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谢霆锋，十二道锋味。 谢霆锋《十二道锋味》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会渐渐地发现，即使看同样的书，吃同样的食物，听同样的道理，呼吸同样的空气，也可以长成完全不同的样子，过完全不同的人生。你是谁？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是否快乐？有没有爱和被爱？完全都取决于一个人的内心，那就是我们自己。作为自己唯一的塑造者，我们必须好好的。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琳，《花花宇宙》。 Put you in a trance. So dance. So dance. So dance. So dance.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. 双眼在百思之中看出璀璨，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，亦未算难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，不信

言被误会了，但越解释越觉得难过。你可以说人会变，但不能说你会这么做。是我的错，所以深呼吸这个声，爱是为了拥抱，为了牵手，不是为了争吵，为了掉头。哭过就好了，痛都会走的，记忆有线索，回头太坏的失眠听歌，想念虽然苦涩，还是谢谢你让我长大了。越多美好堆叠的过往，伤痛就得推到更大的悲伤，要找勇气却不在口袋或手上，但它一定在我身上某个地方。哭过就好了，痛都会走的，记忆有限，所以它回头。 过就好了。有的时候人们之所以哭泣，并不是因为软弱，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坚强了太久。这首歌杨坤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。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，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，幻想大街上有张床，什么都不想，睡到天亮。这世界摊开一张繁密的网，有多少流言蜚语把我捆绑，反正穿不破冷围墙，索性关起窗遮挡阳光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总有些重量无法抵挡，我会在深夜默默脱下西装，数着镜子里遍体鳞，想到底放多脏，不让人看见泪水红了眼眶，把墨镜戴上假装无恙。我翻来覆去无法进入梦乡，和昨天的自己纠缠对抗，我有些累了想投降，压抑着正面却不能讲。 我们理想的那么牵强，有时我也对自己说谎，多想不在乎那些恶言相向，我问心无愧又能怎样，我们理想的那么坚强，有时也想找地方躲藏，怀疑的目光想到穿透心脏，只能一个人默默担当，我被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有时我也对自己说谎，多想不在乎那些也想象，我问心无愧又能怎样，我被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有时也想找地方躲藏，怀疑的目光想到穿透心脏，只能一个人默默担当，却无力反抗。 出的都可给你猜透，令我发觉开不了口，你那眼角斜望着我，令我心动，让我心跳，令我失控，很想讲的不敢跟你讲， 看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。